起来。好，理解了。 行。宇贝，你最喜欢什么？ 说。 闭着眼睛不说。 好，睁开。 好奇的莉比睁开眼睛，眼前看到的竟是那艘漂亮华贵正骄傲地游弋在海面上的晨星号帆船。 要是你喜欢归你呢？ 要是我喜欢我们买得起吗？ 这种事难得了我吗？ 那么 Baby 呢？我来照顾他，他会很快活。 嗯， 你不会航海？ 我能学。 浪漫的周末里，夫妻两个人驾着那艘精美的晨星号向海的深处驶去。碧蓝的天，碧蓝的海，此刻的莉比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看不见陆地了，现在在哪儿？ 阿拉斯加在那边，日本在正前方，澳大利亚在左面。你想去哪儿？ 床上。 我看这没问题。 云雾弥漫的清晨，莉比从梦中醒来，却不见了身边的妮可。她迷迷糊糊地起身寻找，发现自己的手上、床上都是黏糊糊的鲜血。 我的天！ 她一边喊着妮可的名字，一边走出船舱，看到那些血迹一直延伸到船沿边，甲板上还插着一把带血的尖刀，而妮可却始终不见踪影。莉比抓起那把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就在这时，一艘海上巡逻艇疾驶而来。 困难，那可也料到了，可我们还过得去。 因为他的两个 投资人告他侵吞资产，第一西雅图也想扣押他的所有不动产以及你的动产。那个的死使得公司里的问题都不存在了，而且还留给你200万美元。 你是说我杀了他？ 当律师就得这么想。 当你检查陈星号上航海通信装置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情况？ 电话线已被割断了。 那么当你们刚刚靠近那条船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 帕森斯太太手里拿着刀。 我现在出示第四号证据。 Mayday， 我是陈星号。 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被刺伤了，在流血。我叫尼古拉斯·帕森斯。 你的方位？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在灰的密道西北方向3英里。哦，天哪！ 帕森斯太太，你已经听到了呈给法庭的证据，而你的解释是准是当时有人登上了陈星号。 没错。 那就让我们考虑各种可能性，也许是一帮海盗，外星人。 外星人杀死了你丈夫？ 不会，外星人不是你丈夫的人身保险受益人。 我反对，法官大人，原告的 无效。 我没有杀死我的丈夫，我爱我的丈夫，相信我，波比。求你件事，安姐，你收养我儿子吧。哦，丽贝，这不行，不行！我考虑过了，我只剩下父母的房子了，不想把它放在那儿。钱不成问题，因为人身保险赔偿200万美元，将以孩子的名义作为信托基金。Maddy 喜欢你，我不愿意让国家监护他。儿子，快过来，你得跟安姐住一段时间，行吗，儿子？ 行。 你一定会很快活的，我知道，你也一定会很乖的。 是，妈妈。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再来接你。我向你保证，我爱你。 我也爱你。 满头雾水的莉比就这样被当作杀人犯关进了监狱。 他是谁？惠特比岛的富婆，恐怕活不长，只能活一年。我赌5条烟，他会在半年内自杀。我赌，离我远点，别发火，我们是你好朋友。听说你杀了丈夫，也许他该杀，我看也是。 起初安琪儿还带着 Maddy 到狱中来看望 Libby， 但不久他们就杳无音信了。 Libby 通过查询台寻找到了安琪的下落，得知他已经迁到了旧金山，于是 Libby 马上又打电话追了过去。 喂，丽贝，我一直想给你 打电话。 麦迪他好吗？ 怎么了？ 他在哪儿？一切都很好。你们去旧金山干什么？ 让麦迪接电话。 嘿，你别发火，因为你们失踪了，我一个月没见到我儿子了。我刚想给你打电话。 胡扯！ 你搬家怎么也不告诉我？安吉，我们打算下星期去看你，你让麦迪来听电话。麦迪，是妈妈，晚上好。 嗨，妈妈。 我的小宝贝儿，你好吗 Maddy？ 我一直想你，孩子，我真的非常的想你。你乖不乖？ 我爱你。 听着 Maddy， 妈妈真是太想你了。下星期让安吉带你来看我好吗？ 是，妈妈。爸爸 Nick。 莉比被自己听到的一切惊呆了，难道妮克还活着？ 他昨天在旧金山，我有电话号码，不过现在联系不上了。不， 我没有他们新搬的地址，他跑了。你们不是有调查员吗？你们公司不想要回200万美元了？ 现在 啊，你干嘛不相信我？我是无辜的 啊！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大家都是无辜的啊。 调动的时候使点劲儿，没人爱吃烧糊了的木薯，本来就这味道。我看你真是不懂事，这是监狱，明白吗？没有人相信囚犯说的话，所以你别再指望重新开庭或者申诉什么的，明白吗？得好多年，95%不成功。你不听我一句忠告， 不一定得听， 服刑吧。 难道你是律师吗？ 以前是。听着，好好听着，因为这是你得到的最好的忠告。你听说过一罪不能两罚的原则吗？没有。一罪不能两罚是指一个人第二次犯同样的罪不再受审判。别停下，已经判你杀死了丈夫，不可以第二次判你的罪。万一你要是能离开这里，追踪他而且找到他，你就能杀了他。没错，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广场上用枪对着他，而且可以扣动扳机，在场的人都不能阻止你。你是不是有点热血沸腾？好吧，干活。 玛格丽特的话使莉比痛下了决心，她在狱中发疯一般地锻炼自己的体能。儿子给了她爱的力量，而妮可给了她恨的力量。6年后，莉比终于有了假释的机会。 我觉得这6年以来我成长了。 错了，他们并不想听你说你长成了一棵树。你得照我这么说，要是我和丈夫调换一下，我乐意。 要是我和丈夫调换一下，我乐意。 很好，然后说重新做人之类的话。 我 他们爱听着听着，你得这么开头。我今天当着诸位的面不是想要辩解。 我今天当着诸位的面不是想要辩解。我杀死了我丈夫。这6年来，我每天都背着这个包袱。我发誓一定要重新做人。 凭什么相信你？ 我不能够要求你们相信我。我所能做的只是相信我自己。要是给我机会的话，我想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弥补我的过错。 假释后，他被安置在专门收留服刑人员的中途之家，由不苟言笑的假释官莱蒙负责监管。莱蒙对于这些有着犯罪经历的女人非常严厉，而且立下了许多规矩。 华盛顿州准许你有条件的假释，3年内你得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也就是说不许打架，不许通奸，不许喝酒吸毒，不许有例外，不许找借口，明白吗？ 明白。 这是你的社会保障卡，可以找一个持久的有报酬的工作。你不可以携带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特别是刀。8点半宵禁，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别丢了。要是你觉得有可能晚回来5分钟，就call我，我会过来接你，明白吗？好。要是违反这些规定，你的自由出入卡就要被我收回，而你只能回到监狱去把你余下的刑期服完。看这儿。 莱曼在检查莉比的物品时，发现了麦迪的照片。 这是你的心事？ 不。 哦，是的。跟我谈谈他。 不。 你要给我添麻烦了。 不会有麻烦，我接受教训了。 我对你的悔罪没兴趣，只对行为感兴趣。出去吧，行为检点些，你住8号房间。 他带我去吃饭，请我吃 escargot， 知道是什么吗？ 是 蜗牛，蜗牛。后来我跟他一起上床，不，他就先倒我了。 我的天哪，你是个臭东西。 我还不知道。 你别扯开嗓门侮辱我，我就站在你身边，我能听得见。 好，那好， 我 道歉，我向你道歉。我求你了，请你别这样对我，我没做什么。 你下午去哪儿了？ 我去工作了。 你上派克街去了，穿着暗黄绿色的超短裙，网眼袜， 那是工作，可 以吗？麦当劳， 对， 穿那种衣服， 没错， 一星期没上班，收拾东西， 真是对不起，我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你保证。 你不能假释，你应该回去了。 混蛋，你这个杂种，你这个 放人！ 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狗杂种，你太可恶了！送我回去等于杀了我！你这个坏东西，混蛋，混蛋！ 没事了，都睡觉吧。 你可以给他第二次机会。 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怎么是这种人？ 听说他从前是哪个大学里的？ 他可是教法律的。 啊，对对， 开玩笑， 法律教授会到这个地方来？ 生活造成的。 瞎胡扯，他酒后驾车，汽车报销了。 我听说他妻子和女儿也报销了。 你别瞎胡扯了，没有人送命。不过他妻子跟他离婚了，他心灰意冷，东西也拿走了，女儿也走了，他好多年没见着女儿了。 莉比来到安琪原来工作过的幼儿园，试图找到安琪现在的地址。 也许我不该来这里。 是不该来， 我很抱歉打搅你，实在不得已。 陈，快把那个放下。 莉比，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见我的儿子。麦莉跟着安琪六年了，你想想看，都六年了。 哦，班吉米沙包真漂亮。 你现在闯进他的生活，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和痛苦。你好好想想，李薇，想想，我只是想看一看孩子。告诉我安妮的地址，让我去看。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失望之极，又无路可走的莉比，借着夜色破门潜入幼儿园的档案室，查找安吉的档案资料。 可能只是换球。 不料他刚刚找到，就被值班的警察发现了。由于莉比违反了假释规定，莱曼决定将他押回监狱。 你真让我失望。安吉拉·格林，是他领养你孩子。 别说话了，莱曼。 好，行。他干嘛要逃？ 他就是逃了。 跟你丈夫逃了，所以你没杀死他。 好，我杀死了我丈夫，把他割成一块一块的扔进了太平洋，满意了？ 不，现在你离你的孩子更远了，你应该耐心等待三年，明白吗？你真傻。 你体会不到坐了六年的牢，每天思念自己的儿子的感受。我这选择对吗？我问错了，我没有选择。该死的孝敬。他是谁？你女儿？这是不是你的心事？ 我上去一下。 莉比见自己的计划落空，便铤而走险，趁莱曼下车买水的功夫，将汽车从渡船上驶入了大海。莱曼跳入海中，想尽力抓到他。这次他不但没有成功，还被莉比抢走了枪。 你自愿给他枪的吗？ 卡尔，你这是什么话？ 嗨，对不起。 喝过酒吗？ 没有喝过。 听说你喝了，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 好吧，那我就问到这儿了。 怎么样？ 要对你今天的行为进行调查，能否保留你的工作，我不抱乐观态度。 卡尔，你别对我来这套。 谢谢。 莉比通过社会保障号码找到了安吉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住所。 有事吗？我找我朋友安吉拉莱德，我以为是他的家。我没听说过，我们刚搬过来。嗯，你可以去问问隔壁那位太太，她住这儿40年了。劳驾。 不管你向我推销什么，我家都有了。 啊，我找我的一个朋友安吉拉莱德，她以前住隔壁。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安吉他出事故死了，那是在3-4年前吧。这事想起来太可怕了。哦，他们家的煤气漏气了，连我们家的窗户也给震坏了。而且 那个孩子呢？ 梅迪，这孩子真可爱。出事那天他和塞姆不在家，可怜的塞姆，从来没见他哭的这么伤心。 那当然了。 与此同时，莱门为了找到莉比，也在追查着安吉的下落。 不行，我早就不干那个了。 不，我相信。我想查一个叫安吉拉·格林的女人，我要她的社会保障号码。希望 对不起，我不能泄露个人资料。 奥贝，我不该来求你的，对不起。提起个人资料嘛，不知道你的雇主是不是了解你从前是靠卖淫为生，为此还坐过牢，现在就是在假释。 给你查。 莉比看着登载着安吉身世报道的报纸发呆，突然他发现报纸的照片衬景上有一幅著名画家康丁斯基的作品，那是妮可最钟爱的画，这让他更加确定妮可还活着。于是他决定去美术博物馆查询这幅画的买主。 这可有点不太好办，我这里有毕加索和夏加尔的古印画。 不，我只喜欢康丁斯基的，尤其是他蓝骑士时期的作品，我最喜欢。 那好，我们查查艺术档案。康丁斯基的作品恐怕不太容易搞到。这是米罗的一幅画，价钱也公告。 我只要康丁斯基的。 康丁斯基，行啊，这是1922年的康丁斯基的石印画。 我对1911年感兴趣。 1911年， 停下！ 什么？ 那儿就是那幅。 哦，这恐怕不可能了。半年前已经卖给慕尼黑博物 馆。查查是谁卖的？也许他还有呢。 对不起，我去看看。先生，什么事 啊？我叫 Jervis Lemon， 我是过渡教习所的，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我们那儿逃走一名女假释犯，现在正在全力找她。她是不是来过你这里？我发现她的车在哪儿。 这里没有什么女假释犯，没有。 她还长得非常年轻。 李比迅速在电脑上查到了画的下落，随后跳出后窗，又一次从 Lemon 的手心中逃掉了。 看上去他挺文雅的。 我就想知道他到你这里来找什么。 此时的妮可已经改名为乔纳森·德佛罗，在新奥尔良市经营着一家旅馆。他按照新奥尔良的习俗正在筹备一次单身汉拍卖会。 有事吗？ 我找乔纳森·德菲罗。 德菲罗先生出去了，晚上回来参加晚会。 麦迪在这儿吗？ 我好像不认识你，你能留张纸条吗？ 你住我们宾馆真是荣幸，可以开的。 谢谢。看得见风景吗？ 你的房间能看见密西西比河的景色。 我还要个按摩师。 我让杰罗米去订 Rose 1420 Great Time。 对不起，你是外来的？ 不，我能免费进来。杰罗米刚找过我。 哦，杰罗米，听说他挺出色的。 他太神奇了，当我丈夫死后没这么舒服过。今天晚上我有一个活动，想穿阿玛尼时装。 行，您贵姓？ Chris， 1420房间。 好的， 记在我房间账上。 哦， Chris 太太，我看你的服装应该穿4号。 2号。 好的。 有位先生在等你。 我叫吉姆·曼格的， Charles Lemon， 华盛顿过渡教习所。 什么事情？ 他是谁？我想找他。 挺漂亮。 是啊，她是很漂亮，可她是杀人犯，现在逃脱了。 莱曼先生，我很乐意帮。 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能处理。我之所以来这里是礼节性拜访，因为他要在你们新奥尔良杀一位知名人士。 他打算采用什么手段？ 不知道，可能会用从我手里抢去的那支枪吧。 罗伊利，把这拿去办一下。 出示现金。 傍晚，莉比换上了一套光彩照人的晚装来到拍卖会，虽没有请柬，但她也能够机智地混进了会场。 好漂亮的衣服，你是从哪弄来的？过去白宫的时候，第一夫人也问过我这问题，我也没告诉她。 出示请柬，我们在这儿进行着。 晚上好。 走吧。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欢迎诸位出席今天晚上这个特别盛会。啊，新奥尔良的这个习俗自打南北战争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向本城的淑女们推出第一位单身汉到台上来，东道主乔纳森·德菲罗。谢谢。女士们好，在你们面前的是个30开外、温和的、体面的男人，只是思想不健康，而且喜欢吞云吐雾。还有，他要花费你们一大笔钱。 站在台上的妮可衣冠楚楚，谈笑风生，但他没有注意到台下还有一位高贵美丽却未必是他想见到的特殊客人。 我的袖扣还比他贵呢，有出1000的吗？ 1000。 谢谢。 2000。 我是不是听到了可爱的门洛小姐的喊价？我正在担心，以为你不在乎呢。 2500。 又有人出2500了。2500。 3000。我出5000。我出5500。 已经是5500了，哪位女士出6000？ 10000美元。 有人认识我的真正价值。哦，门罗小姐，我看你大概想出10500美元。 那我就让给你，相信我，它不值那么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对，谢谢你。好，第一遍，第二遍。卖了，卖了，回这位女士了，10000美元。请那位女士过来认领拍卖品。 莉比步态优雅地走上台，她美丽的双眸一直盯着妮可渐显慌乱的眼睛。 你好，美丽。你能不能亲我一下？我应该得到的。 现在 找你还是挺容易。 第二项拍卖， 我可以出更高的价。你一向喜欢高价，对吗？ 我们找个地方私下谈。 我看不必了，上次没人的时候就出事了。我们没见过，对吗？我叫苏珊娜·门罗，我叫李北，他妻子。哇哦。Jonathan， 刚才还是单身，现在结婚了，真不浪费时间。住这里多久了？ 他是 我只是路过这里领孩子的，我马上就走。我们已经决定忘掉过去的事情，准备分手，对吧 ？Jonathan， 对。 不过有个问题，在甩掉我之前，你和安姐鬼混了多久？ 我们先告辞了。 哦，行，去吧。孩子在哪儿？ 丽美， 你毁了我，我也要毁了你，除非给我 Maggie。我只要孩子。 听着，让我向你解释，你必须明白，当时我们面临破产，什么也剩不下了。我要是有胆量的话，真想自杀，可我想保护你们，所以我买了人身保险。我虽然退出了，你和 Maggie 还能过得去，可 可是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定你的罪。 是定罪了。 至于我和安迪的事吗？后来发生的，而且是场噩梦。最糟糕的是和你分手吗？ 所以你杀了他。 那是事故。 别编了，我不相信。你胡扯。 我愿以儿子的性命。 不，你敢发这种事？你可以保住你的旅馆、你的特色、你的新名字，把 Maddie 给我。 会给你的。 不，现在。现在就给我。 现在是半夜了，再说我也走不开。不，没等 我不会再让你溜走了。 梅迪的学校很远，你得有耐心，懂吗？ 我已经耐心等了六年。 有人出两， 我要孩子。 两千啊，谢谢。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你别走开。 请问德贝勒先生在哪？在酒吧那那边。 是，真抱歉，谢谢你，马塞尔。你想喝吗？ 啊，不 想喝什么？我猜猜，来杯威士忌苏打。 啊，那就给我来杯可乐吧，谢谢。 那好，我敢说你以前喝酒，现在戒了。我赌十美元。 你以前真的没见过他？ 绝对没有。不过你刚才说他觉得我是被他杀死的。 对， 他的丈夫 是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管可不可能，他来新奥尔良了，他有枪，正在找你。 谢谢你，我会通知保安的。 应该。 快走，莱曼，发现他了。 雪茄 啊，不， 你不是瞧见了？好好的。 对， 你来这儿有什么事？ 昨天晚上在城里发现那个女人了，她跑了。我想问问你有她消息吗？ 没消息。 你觉得她为什么非要死死地缠住你？ 世上怪人很多，对吗？ 对，说得很对，人都不爱说真话。那些画挺不错，你孩子画的？ 不，这些画都是大艺术家康宾斯基的作品。 哦， 可我觉得你早知道了。稍等一下，喂，是个业务电话。 哦，对不起， 请你原谅。你从后门出去吧，那里通厨房。对，让厨师给你做顿美味早餐。 谢谢。 我推荐圣雅克炒蛋。 啊，不错。 嗯，我有你名片。 好。 早，亲爱的。昨晚睡得好吗？ 我要你把 Maddie 送到三号拉菲的墓地。 母子重逢，去墓地那儿不太好吧？ 那是个热闹的地方 ，Nick， 人很多很多。 你真精明。四点钟我带他去。 四点钟，莉比准时来到了三号墓地。在这哀乐声中，即将见到自己阔别六年的儿子，莉比的心中真是有种浮生若梦的感觉。长大了的 Maddie 似乎很害羞，总是与 Libby 若即若离。思子心切的 Libby 一边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一边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忽略了对妮可的防备，结果被妮可击倒在地，关进了阴森的墓室。 生，你得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干嘛非要紧张的尿裤子呢？ 你带不过你认为是无辜的人吗？ 没有， 无结果，查不出江森德菲勒三年前的情况。三年前他不存在， 他改过名字。改名字的人多了，莱南，但未必就是罪犯。 我敢说他以前叫 Simon Light， 在以前叫 Nick Parsons， 可你不能证明。 Lucy， 我是 Travis， 听着，我要你让机动车管理处给我传真一个叫 Nicholas Parsons 的驾驶执照的照片，我在新奥尔良警察局。 Travis， 你最好还是跟卡尔谈吧，他现在心里急得要命，他到处在找你呢。 给我吧，我去你的办公室找过你。 听我说，卡尔，我觉得那个女人说的是真话。 已经不是法律教授了， 只是个管假释犯的，别去充当什么英雄好汉了。 需要 尼古拉斯·帕森斯驾驶执照的照片。 很简单， 你必须今天回来，因为明天局长要跟你谈话。 卡尔，我相信没错，给我一次机会吧。就算我求你了，一定把照片传过来。 被关在棺材里的莉比此时昏沉沉地醒来，四周一片漆黑。他摸出兜里的打火机，才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个死人身边。在这时，他想起了从莱曼那儿抢来的手枪。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却忽视了99.9%的可能，可事实却不买账。 我真是没料到，现在我心情好多了。 欢迎再来，欢迎。 莱曼心灰意冷，正当他要放弃努力的时候，意外地在街上看到了从墓地里死里逃生的莉比。莱曼再次来到了妮可的办公室。 请进。谢谢。 德菲勒先生。 雷蒙先生，对不起，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明白，好多人都这么说，不过我有好消息。 嗯， 不太久。 好， 我应该向你道歉，德菲勒先生。上次和你谈话以后，我就在想，也许那个女人说到的关于你的情况是事实，于是我要求华盛顿州的机动车管理处给我发来一张尼古拉斯·帕森斯的驾驶执照照片。 怎么样？ 传来的是这个。 差错难免的，不过也没有损害。 后来我想了很多，突然想到尼古拉斯·帕森斯名字很普遍，同名同姓的有六个， 这是第三个。 这张影印件上的照片可的的确确是妮可。 我讨厌这照片。这么说你是来做交易的，否则的话你会直接去警察局。你打算开多少价？ $100,000，就要一个整数吧。 好吧，可你得给我2天时间。 不行，现在就付100,000。 雷姆先生，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上哪儿去？你等等等等等等，我那个保险箱里有$100,000，你把这个先拿去，余下的明天给你。 就这样。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关于帕森斯太太的，即使是被关在监狱里，她也可能添乱，我不希望这样。 我已经解决那个问题了。 什么意思？ 可以说那个问题已被埋葬了。 是吗？ 她死了，我保证。 话音刚落，利比推门而入，枪口直指妮可的要害。 你的保证一文不值，奈克。 你不阻止他， 我有什么办法？他有枪。 这里的法律严厉，你开枪就会被毒气处死。 不会的，一罪不能两罚，我坐牢的时候听说过，即使大庭广众我开枪也拿我没辙。 作为前法律教授，我证明他没瞎说。 我儿子呢？ 在佐治亚州圣阿尔本斯学校里。儿子给你，你如愿以偿了。 6年来我还没这么舒坦过。我并不想杀你，我要让你像我一样受罪。 他的意思是说你得进监狱，谋杀罪。 我到底杀谁了？ 我。 你们只有张传真老照片。 那是说明动机，被你陷害的妻子追踪你，你为了怕被揭露就杀了他。 你不能证明。 我已经解决那个问题了。 什么意思？ 可以说那个问题已被埋葬了。 是吗？ 他死了，我保证。 录音供述在法庭上很有说服力。当然了，我们还有物证要在你的车尾箱里放入 铁锹、头发、我的指纹，还有血， 别忘了汽油， 造成像你在磁带上说的埋葬我的假象。 原告陈述完毕，你最好离开这里，逮捕凶犯的时候不能让警方看见死人还在溜达。 做贼心虚的妮可趁利比和莱曼不注意，拔枪击中了莱曼，转而又将枪口对准了利比。面对这个阴险狡诈的负心汉，利比使出了6年中积蓄的所有的仇恨的力量。 是他的合法妻子，我想你可以继承那个漂亮的小旅馆。 没有兴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不，不可以，你违反了驾驶规定，我得拘留你，带你到西雅图去，然后求你原谅我。还游街，牵着条小狗，挂着小链子。